果冇晒水，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。想去泳池游水，冇水仲点游啊？想煮个面食，冇水又点煮啊？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？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，你又知唔知？唔想真係冇水用，记住要精明用水啦。水务署提提你，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。 晚上八点半，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。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及雷暴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，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，最高气温约33度，吹微风。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，日间炎热，中秋节及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，亦有一两阵骤雨。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78%，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，有效时间至今晚下午9时正，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。 2015年，咁佢系住台北，咁我喺香港，咁我哋就一齐选择咗一间花莲嘅民宿。嗰时好兴打工换宿，我哋就去咗同一间民宿，但系又唔系同一时间，所以其实我哋系冇遇过对方嘅。 向左走向右走， 系啦。 明明像两点水，醉到一点。 但系个民宿老板就觉得啊，呢两个人应该都啱倾，不如就 串合你哋， 因为我哋都好中意睇日出，所以老板就话：，不如你问翻个男仔日出时间啦 ，at 翻佢 Facebook 啦。跟住过咗一年，跟住佢先话佢想嚟香港，问我边度玩啊。嗰阵时读紧 U 嘛，咁得闲啦，咁就带佢去周围玩下，就系嗰阵时先正式见面，先识对方。天各一 方，终于等。星期日下昼1:30 ，FM 99.7。新城资讯台，风味旅程，范振峰、陈海欣， 恭贺大家乐 Club 100荣获香港杰出数码品牌大奖2024，杰出一站式餐饮手机应用程式，大家乐 Club 100长者会员优惠升级，拎落邮卡就得，奖路上80元现金券，受条款约束。 今个星期你惊咗未啊？ 灵异事件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你有咩奇异古怪经历？听过一啲匪夷所思嘅个案？记得打嚟1834997恐怖热线。 逢星期六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。越惊越要听 FM 99.7 至102.1新城资讯台。倾心倾城，主持阿咪胡海晴。 继续回来倾心倾城，仍然有阿咪在这里。刚才的故事有什么领略？你会是里面的哪一个角色？ 嫌我俗气没有内涵，琴高坐低也不起眼，我这么平凡，其实好感已有限。若你天生心散，要几倍多的空间，其再开仍然爱眼，连望真一点也困难，然后迎合你也会作伴，来埋身去欣赏我有最大决心，边疆两臂够宽任你针，缘故不够真切感，但很可取这个我，善良又忠心，抛不低过分戒心，都不紧要，就算开始是零分，就慢慢的 不敢喜欢。不起眼，我这么唔烦，其实好感已有限。若你天生心散，要几倍多的空间，期在看仍然爱眼，连望真一点也困难，然后迎合你也会撞板，来埋身去欣赏我有最大决心，肩壮两臂够阔，任你争。远观不够真切感，但很可取这个我，善良又忠心，抛不低过分戒心，都不紧要。就算开始是零分，就慢慢的关心你，跟你贴近。我若然劣到低等，仍会去天天。不分来越行越近，我会大变身，沉闷自动会延伸，来埋身去欣赏我有最大决心，肩壮两臂够宽，任你斩，远观不够亲切感，但很可取这个我，善良又忠心，抛不低过分戒心，都不紧要。就算开始是零分，就慢慢地关心你，跟你贴近。我若然越到低等，陪衬也不敢起愤。 吴浩康，不妨一试。我唔知你系嗰一种好多顾虑，乜嘢都未必夠膽去做嘅人，定係好似我呢啲唔理啦，试咗先啦。因为其实好多嘢真係唔试唔知道，当然啦，我哋都会去评估下如果失败咗之后嘅后果係可唔可以承受。我自己细个咧受好多伤噶，因为咧我成日都会挑战自己啦，试下自己有啲唔同嘅嘢系做唔做到啦，例如即系跑步嘅速度啦，跳得几高啦，各种各种啦，仲有啲好危险嘅唔出得街噶啦，真系有少少三岁定八十啦，因为我系不嬲都好有冒险精神嘅，我觉得唔试点知啫。同埋如果即有大人讲俾我知有啲嘢系唔做得，但系佢唔解释点解咧，你就大件事啦，因为我一定会试，因为你唔解释啊嘛，咁我就要试下睇下系会点咯。嗱，有好有唔好啊，因为细路仔嘅评估能力低啲，当我哋长大咗之后咧，我哋能够评估得好啲嘅。咁但系确实系嘅，有啲嘢你睇落去觉得好难。但当你试的时候，你发现原来不是真的那么难。我当你就算真的做这件事失败了，我刚才都讲了，评估一下失败了之后的后果有几大，如果后果是可以承受的，我觉得不怕失败的，因为你在失败里面才知道自己错了什么，下次怎样才可以成功。我觉得人要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你够胆去试，你够胆去冒险。如果你只是够胆稳阵的，你未必会好差的，但是你很难会有一些很大的成功。虽然阿咪自己都不是说很成功，但是一路以来我都是秉持着这个宗旨，就是不用那么多顾虑的，不用怕那么多的，最重要是个后果承受得到，只要是这样就去试啦。试完之后不得，自己负返个责任，自己执返个烂摊子。 但调翻转，如果成功咗，得到嘅嘢都系你自己。有啲人好小心嘅，做一样嘢要谂多十步、廿步、三十步。但好多时喺呢啲情况底下，你谂完已经系冇得再做噶啦，机会系会错过噶。例如以前有遇到一啲我心仪嘅工作啊，或者我好想做嘅嘢啊，有时你见工啊，或者对住一啲上司啊、老细啊，佢都会试你或者挑战你或者凶你噶嘛，即系意图去质疑你做唔做得嚟噶，你搞唔搞得掂噶，你面面对到噶，即系呢啲位咧就唔好俾人吓窒。其实只要你有信心。就可以噶啦。以我自己即系咁多年嚟嘅经验咧，即系个信心咧，系其实紧要过任何嘢。有时行出嚟嗰一种信心咧，系会令到人另眼相看嘅。所以我都是会本住这一种的态度，其实不是说对住对方去吹嘘自己的做不到的事，而是真正对自己有信心，就算真的不懂或者不是很熟的事，深信自己只要想只要行都会可以做得好。吸引力法则是真的，你很相信那件事，尤其是对自己的相信，你就自自然然会行到去嗰个位。今次咧再次写广播剧啦，其实以前都有写过嘅，不过已经隔出好多年啦。对我嚟讲唔容易，因为个时间好短啦。第二就系因为嗰段时间其实我经历紧我嘅猫猫，我呢个猫猫小女儿佢嘅。重病同埋佢嘅离去都系喺我写紧呢个广播剧嘅途中嘅，我都有曾经谂过，即系咁样嘅情绪或者呢一段时间咁冇精神，究竟我做唔做到呢？咁但系最后我都会同自己讲系得噶，因为我系专业嘅，我一定会做到我手头上我应承咗嘅工作。那信念和相信自己是很重要，千万不要成为那种不得的了，我都是算了，跟人说不得了，不可以了，不可能了。真的很老实说，其实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里面完成的。但是在即是昨天录音的时候，我很庆幸，我觉得我写的东西都得到大家的共鸣，得到演员们的眼泪。每一次呢，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，听到这些都是很开心的。包括我以前写的书，有 comment 跟我讲话看到喊啊，很感动啊。到现在写广播剧，看完个剧本会有些位置觉得触动到，我都是觉得很开心。所有的努力其实都不会白费的，有时我们表面上觉得是白费了，其实实质都没有。每一次你的努力总有一些东西回报到给你，就算未必是你原本想要的那样东西，但或多或少都会有。可能是给到一些信心你，满足感，很多好处的。 试着让身边很吵闹，好好想念你的怀抱，某一秒握紧微笑，体会你扬起的嘴角，悲伤的呼唤，也许在跟自己比较，让你哭过是我不好，太指责话都变少，然而你还是最美好，要让 忽然把你抱得高高，看着你笑我也笑，别自寻烦恼，做得到，你说再苦也要跟我直到老，我说的每一个承诺会说到做到，感谢你坚强勇敢让我很骄傲，你说想要的爱我能做得到， 罗志祥做得到，人哋得你都得。 也许在跟自己比较，让你哭过是我不好，带着这话都变少，然而你还是最美好，要让你知道到，原谅我内心交战让你好难过，我能给你的爱没有做不到， 玩 AI 就得。 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 78%，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，有效时间去到今晚9点，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。 真人发声先好听，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 10班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，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。 这一首歌是关于喜欢一个人的故事，但是这一段关系可能没有被彼此好好把握，甚至根本大家都没有勇气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听着这一首歌，大家都会想，如果真的可以回到过去，我会想做些什么去弥补呢？对于当时的自己感到特别自责，甚至会讨厌当时的自己。原来今日的我不会再尝试去想要改变过去的自己，反而希望在下一段感情出现的时候会更加珍惜另一半。FM 99.7 新城资讯台， FM 104新城财经台，星期六中午12至1，我是情寻记的情海恩，情主播 情寻记情海恩。 哇，你的皮肤靓了这么多的，啲斑又浅又紧致，整个人都后生晒。 啊，你都睇得出咧，我揾咗啱嘅专家，佢用心钻研，咪有咁好嘅效果咯。 介绍俾我识啦。 你听实，逢星期日下昼1点至1点半，医学美肌新世代，吴小姐咪得咯。 家长自己数十样最令到孩子唔中意读书嘅方法，可能你做足，见咗翻屋企，喂，做晒功课未？有啲家长做完又再加啲功课， 擦啦， 做咗就擦佢啊， 叫佢做快啲咯。 咁嚟做就做啦，做咩要催佢快啲咧？快啲啦，等紧你啊，赶住出街啊！其实你唔做嗰啲已经争咗好远噶啦，慢慢做，走时间，要能够做快啲就做快啲啦。做完就多谢佢，你帮佢储个能量，佢能够超越个挑战咧，佢有成功感，佢就一定会做，系需要时间吓。如果你话我有冇 quick fix， 我话俾你听冇，除非你帮佢做咗佢。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七至十，有我黎莉人仔细细，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点样做父母呢个角色啦。 海情， 翻嚟最后一节嘅倾心倾城。仍然有阿咪，唔知有冇啲朋友真系咁神心，每个星期都会喺度听现场呢？相信咧，以前未有咁多上网啊，咁多娱乐嘅时候，当年听收音机咧，真系一件大事啊，亦都唔会有重温。所以应该是大家都会追着一些节目啊，在收音机旁边等啊。现在不同了，随时都可以有不同的重温，已经幸福了很多。很多东西在以前的年代不容易得到的，现在都变得随手可得。有人说因为现在的人太幸福了，所以他们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懂得珍惜拥有的东西，你觉得呢？都是来到这个世代，很多时候真的要去到失去那一下，你才知道原来拥有是这么幸福，你才会觉得不舍得。太多东西太容易了，太多资讯都太容易了，所以变了很多人就没有一些知识产权的意识，因为太多东西可以用不同的途径拿到，就觉得这些东西不用钱的，以前为什么要给钱的。其实每一个创作呢，尤其是我自己是一个创作的人，真的每一个创作都是呕心沥血的。其实每写一个故事，写一首歌，写一份词，都值得得到一个回报。如果全世界所有东西都觉得是不用回报的，那就惨了，所有创作人都很惨。所以我从来都很尊重这件事，也都很愿意去付款的。因为当有一天所有做创作的人他们都找不到食，就没有人做这些事了。到时我们失去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哇，当年有这些的时候好像真的很幸福、哦。有没有可能呢，真的想得夸张一点，有一天没有了电影了，全世界只得回一些任何人都拍得的短片，到时你可能会很挂住电影。现在很多人都说没有人留在本地消费了，如果到有一天本地已经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消费，你又可能会很怀念以前，哎，留在香港其实我们都会消费很开心，有很多很好的回忆，但现在想找都没有，好极端啊，好夸张啊。但其实都是一个举例啦，都是一个缩影啦。当我哋唔珍惜一个人，唔珍惜一件事嘅时候，其实真係有咁嘅可能有一日会失去佢，冇人会知㗎。历史上面都曾经发生过好多嘢，係当时嘅人发梦都諗唔到会发生。 消失的嘢，发梦都冇谂过会消失。所以所有我哋而家拥有嘅一切，都千祈唔好觉得系理所当然。个世界每日都喺度变紧，其实每日都有啲嘢唔见咗，可能系突然间唔见，可能系悄悄地、渐渐地唔见。如果你珍惜嘅特别系人，勇敢啲去表达你嘅爱，去表达你重视佢，千祈唔好对外人就好好，但系对身边嘅人就粗声粗气，就硬系冇一句好说话讲嘅。从今开始学习下改变呢一样嘢。送上今晚最后一首歌，我揀咗一个唔同嘅版本。梁静茹嘅呢一首歌，我今次揀嚟光良嘅呢个版本，带一啲新鲜感俾你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希望你都会喜欢这个版本，同埋都有 enjoy 这个晚上。我先拜拜，下星期再见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就有意义，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我，虽然心太急，更害怕错过你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。